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你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听众朋友，请听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 农历三月，山西宁武县的管岑山还是一片凋敝，迎面而来的凛冽寒风穿心而过，漫山的冰冷却无法阻挡正在走近的初春的脚步。此时，相距400公里外的北京百花山，野生杜鹃热烈地开放了，真正的春天来临了。10000年前，正是沿着这条山峡，永定河水无数次自西向东切割的南北走向的太行山余脉，须臾推迁，层叠覆来，留下了一道长达百里、雄奇险峻的通道。这里海拔落差将近2000米，物种3000余种，形成了华北地区独一无二的自然生态宝库，同时也孕育了这里1000余年的文明与传奇。公元10世纪，晚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把持着幽州，也就是今天河北、北京、天津一带。这个中国历史上极为荒唐的一方之主，在位于今天门头沟和房山交界处的大安山上，兴建了豪华的宫殿，豢养美女，日夜作乐。为聚敛钱财，刘仁恭命令境内的百姓上交所有钱币，他甚至禁止了与南方茶叶的贸易，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开发的一种代茶植物。新唐书刘仁恭传记载，节度使刘仁恭进南方茶，自携山为茶，号山曰大恩，以邀利。那么这种可以替代茶叶成为刘仁恭横征暴敛资本的植物究竟是什么呢？在《资治通鉴》当中，这种神奇的植物有着严格的采摘时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凌晨5点，门头沟清水镇的采茶女工们就骑马上山了。仲夏时分的灵山正是草木芬芳的季节，他们要赶在日晒之前采收一种叫做野毛尖的贴地植物。野毛尖药用价值丰富，是世代山民的夏季饮料。植物长在富含铁质、石土混合的山体中，叶片肥厚，喜欢湿润，生长区域非常有限，只有在崇山峻岭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坡才能找到。 日清晨，翻山越岭辛苦采摘的野毛尖还必须马上进行工艺繁复的加工炒制。从洗茶、烘干、翻炒到杀青、提香、炒制，一共七个工序，才能彻底释放它独特的清香，同时保留足够的养分。盛夏季节，一杯清茶更能消暑去火、静心养气。这一口和灵山的泉水融汇后的醇香，似乎穿越了千年，萦绕世人心间。公元1267年，随着大幕轰然倒塌的声音，西山一直以来的安静被骤然打破。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决定营建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最初的雏形。有人曾盛赞元大都是完美世界的初点，其规划胜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明所建立的都城。但令人遗憾的是，却很难在今天的北京找到哪怕一点元朝木质建筑的痕迹。我们只能通过史料对这个曾经的庞大而发达的都城窥见一二。北京白塔寺是为数不多保存至今的元朝建筑。元史记载，忽必烈曾亲自下令修建了一座大圣寿万安寺。这座寺庙的范围是由塔顶射出弓箭的射程而决定，面积达到了16万平方米，光是所用的西山大木就已达到了58600根。在《西京志集义》一书中描述，元大都新建修建的寺庙、道观、宗庙、贤祠等多达200多处，这样保守估计也要500-600万根西山大木。这还不算营建的皇家宫殿、百姓居所、城市基础设施。这么多的木料又是如何运往都城呢？在今天石景山首钢老厂区和富石路、四平山、黑驼山之间的地表下，埋藏着营建元大都城最为重要的一条人工运河——金口河。公元1265年，郭守敬提出恢复金中都时期的金口河。事实证明，这是历史上三次开凿金口河之中最为成功的一次。西山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都城，但出人意料的是，30年以后，郭守敬竟然主动将这条功勋卓著的运河填埋封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元大都已经建成，运河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但实际上，郭守敬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洪水。为了建都，此时西山的原始森林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中上游破坏严重， 所以历史上才留下了大都出西山突的说法。而且元大都所处北方，冬季寒冷无比，于是西山嘉木的另外一种存在煤炭就成为了必须运往都城的民生物资。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山的煤炭仍然是北京最为重要的民生物资。可以说，西山之木不仅勾勒出了北京最初的生态轮廓，还提供给了北京存活下去的条件。但由于对原始森林的攫取破坏，曾经清明的永定河已然变得浑浊，性情也愈发乖戾而难以捉摸，水患成为了之后几百年的恶果。白露节气，安澜欢庆。当人类面对水患的无能为力，逐渐演变成了祈求上苍的一厢情愿时，无定河的名字就变成了永定河。一字之差，自然许多是内心的自我安慰。自古永定河畔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意思从七月份洪水来袭直到每年白露这一天，永定河两岸的所有官员、兵士、百姓都会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一年的汛期就此结束，收获的日子即将来到。门头沟小龙门村，一年一度祭祀树神的仪式正在举行，数百年来不曾改变。河套碗打是永定河山峡村祖先对后代的叮嘱和忠告，因为山里的河套比平原晚熟，如果未贸然上市，必然会导致之后果实的亏欠。于是祖辈训诫，必须等到白露时节方可收获。留下树梢的核桃一并不打，要给山里的鸟兽作为冬季果腹的食物。如约而来，如约而去，根植百年的老树目睹着山峡百姓的苦乐生息，也见证了人与自然相处得出的安忍与敬畏。仙人俱往，树荣枯往复的生，山河不老，人仰天敬地的活。山西宁武， 针叶林金黄，满眼望去层林尽染。源头的永定河向来温顺平静，但流淌几百公里过后，一进幽州峡谷，永定河被急剧的挤压，巨大的水流以惊心动魄的能量劈山穿谷，流向北京所有的土地。永定河不仅冲刷出了北京小平原，还造就了永定河两岸半生的一切。每年金秋，永定河的中上游都会被枝叶繁茂的枣树铺满，两岸低垂到水面的红枣是植物的颗颗果实，更是百姓的点点幸福。自清代起，伴随城市文明的繁荣，永定河河谷中的物产便成为北京城唇齿间的香甜。金贵、独特、亲切，延续至今。初夏，妙峰山的高山玫瑰盛开了，这里的每一株玫瑰的根系都接近百岁，种植的手法更是严格遵循着天生地养的传统，不施肥料，少有枝茧，自然越冬。待到第二年的六月花期，弥漫的芬芳在半山腰便可以闻到。由高山玫瑰做成的玫瑰酥皮，酥香馥郁，自清代起便是颇受皇家喜爱的一道宫廷点心。这个时节，东山的泉水正时急时缓地流淌着，所过之处孕育出了一种水果，即使是天生嘴刁的北京人也对它格外的偏爱，甚至是唯一一个被冠以京字的水果，它就是京白梨。据《宛平杂谈》记载，京白梨从同治年间便一直是宫廷贡品，如今村里的老树已经成为了镇村之宝。每年果实成熟之时，前来瞻仰的拥趸无数，即便一个果实身价百元，仍然备受追捧。口感之清爽，味道之香甜，可以想象。西山之木，千百年来，赏尽闲云，无畏陈情，既可以为栋梁成就都城，也可以生果实滋养百姓。一目有心，静观其变，不遇其乱，一目所有，无怨无悔，尽付世间。2012年，环绕着园博湖110公顷的水面，人们在7公里的堤岸上种下了手指粗的扦插柳枝180万株。如 如今这些幼苗已经变成了绿荫相连的树丛，鲜有人知这些曾经的幼苗经历过什么。洪峰倾泻的巨大压力，长达两月的灭顶之灾，雨季汇入湖中的污水，这些似乎都无法与柳树顽强的生命韧性以及天赋的净水能力抗衡。犹如一场每年必然到来的战役，汛期过后，金秋十月，袁伯湖的水体质量竟依然可以达到举办铁人三项赛的水质标准。当人们漫步在袁伯湖边，谁能想到这碧水如画的美景竟然要归功于这不起眼的柳树呢？实际上，沿河种柳是中国传承至今的治水秘籍之一。在今天的永定河金门闸遗址旁，还保留着清乾隆年间的滴柳碑。历史上的永定河沿岸普种柳树，因为柳树极易存活，在遇到洪水之时，甚至伐倒树木本身，挂柳打桩，导引凶猛的水势。而树下生长的灌草可以保证岸坡的稳固。一树之力，清水固土，柳树之功绩，岂尽是人力。千百年来，河畔的原生植物是自然赐予人类的神奇之力。在今天的永定河畔，随处可见一种身形矮小的灌木荆条。散发着自然的芬芳，奉献出山峡地带另一道甜美的物产——荆花蜜。荆条同样有着异常强韧的天性，洪水袭来时稳系堤岸，水淹多日之后依然可以死而复生。从2001年开始，国务院将永定河流域定为北京市重要水资源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如今十几个年头过去了，一条蓝绿交织的生态走廊，三个临水相融的生态节点，三段特点突出的功能分区，成为了永定河畔的新貌。据统计，目前北京的森林覆盖率远超国家标准，在调节气候、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生态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天地间，万物生灵同在，四季变，草木枯荣轮回。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 P2 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却下令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那么，离开了苏联的帮助，中国还能够起飞吗？30年后，当我在航天部采访的时候，有不少专家都这样说：其实，中国的火箭是被逼出来的。本来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就明确了中国火箭发展的方针，那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但后来，我们却硬是被逼着走上了一条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是的，那是一个一呼百应、万众一心的年代，那是一个令人惊叹、令人振奋的年代，那是一个让人容易冲动、变得崇高的年代。民族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将无敌于天下。1960年9月10号，也就是苏联撤走专家的17天以后，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自己生产的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的 P2 导弹。接着，1960年11月5号，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有一举发射成功。紧接着，中国的火箭将士们忍着饥饿，开始了从仿制苏联导弹转入自己设计导弹的艰难跋涉。为进一步扩建导弹研制基地，国防部五院在北京的南苑、长辛店和永定路成立了3个分院，并从全国大专院校优选了4000名大学毕业生，从部队调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以及大批素质好的副转军人选调到各厂当工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刘传师和吴之珍两位副院长就是当年选调去的军政干部。30多年后，两位老人向我谈起那段历史的时候，还是显得特别的激动。刘传师是这样说的：我开始去南苑时，连一个窝都没有，就住在原来日本鬼子修的一个破飞机库里。 冬天冷，夏天热，一下雨还漏。几百人全都挤在一起，臭烘烘的，连桌椅板凳都没有。那时候，从上到下，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非常关心。听说有一位政治部主任还亲自给知识分子端洗脚水，办公室的电灯要保证多少瓦都是有规定的，并且还要派人专门检查。有一次，聂老总听说知识分子的暖气不热了，就派办公室主任来检查。聂老总说，你去告诉他们的领导，知识分子的手要是被冻坏了，我就去找他们赔。吴志珍老人是这样说的，60年生活非常困难，聂老总动员各大军区支援这支火箭部队，沈阳军区的陈锡联派人送来黄豆、苹果等食品，虽然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但是为了保证技术人员的身体早点搞出火箭，政工干部都让给技术人员吃。那时候的粮食定量是每个月38斤，为了省点给家中孩子吃，我有时啊饿着肚子不在食堂吃饭。不过那时候的人也真是奇怪，啃着白菜帮子，吃着麦糊糊，肚子虽然空空的，但精神却很饱满呐。还有，对知识分子的时间也给予了特别的保证。当时有不少社会义务劳动，但聂老总指示，知识分子就不要去参加劳动了。有一个研究所组织专家去搞秋收割麦子，回来还受到了批评。刘传师老人又说，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都想多学点业务，但是又怕说是白砖。后来聂老总有个规定，一个星期只用1/6的时间搞政治工作，其他时间不得侵犯。记得有一次，陈毅老总在一次报告大会上说，什么是政治挂帅？你打球的政治挂帅就要挂在球上，你搞导弹的政治挂帅就要挂在导弹上。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梁启超之子梁思礼回忆起那段岁月的时候，同样情真意切。他说，在60年代初，我们航天部，那时候叫做国防部5院，各院科研办公室啊，每晚都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都自动自觉地加班或是学习到深夜。那个时候是没有加班费和夜餐的，政委等政工干部来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大家早些回去休息，不要干得太晚。但是往往赶呢，也赶不走。这就是我们科技人员对航天事业的责任感，这就是为了冲破技术封锁而奋起的精神在鞭策着我们。当时同志们有一个口号，叫做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意思是说要立志为航天事业奉献一生。在老专家中，有不少是5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我1941年高中毕业之后到美国升学，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离开美国回来的，现在还有同学在美国。有一位同学在波音公司任了首席科学家，待遇很高，有高级别墅。回国访问的时候，国家领导人还要接见。可能有人问我，对比这些情况，你有什么想法？我可以真诚地告诉大家，对当年回国，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啊。1962年3月21号，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出来的火箭终于高高地竖在了发射架上。从古代火箭到近代火箭，中国走过了1000年的历史， 能否从近代火箭一步跨入到现代火箭的行列，关键就要看这一步了。非常遗憾的是，火箭升空刚十秒便一个跟头从空中栽落下来，这次发射彻底的失败了。但失败的痛苦却变成了强大的推进剂。两年后，就是1964年6月29号，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终于发射成功了。从此，中国开始了独立研制火箭的历史。1966年深秋，一枚头顶着真正的原子弹头的火箭在西北戈壁滩发射成功。此次成功震惊了世界，也鼓舞了中国航天人。但是，中国能造出发射核弹头的导弹，有没有本事造出发射卫星的火箭呢？要把人造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先必须要有强大推力的火箭。而中国之前的火箭都是单级火箭，虽然飞出了稠密的大气层，但是还没有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无法成为卫星的运载工具。这就需要多级火箭，每一级各飞一程，逐渐加速，最后才能把卫星送进预定轨道。这对中国火箭专家们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极大的挑战。然而，不管世事沧桑，风云变幻，火箭的子孙就是火箭的子孙。1970年4月24号，一枚三级运载火箭把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这枚火箭便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于是中国成为除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外第五个能用自己的火箭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从此，中国火箭开始踏上了通天之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长征火箭家族中，长征三号火箭堪称是最神奇的骄子了。长征一号火箭发射成功以后，中国又相继研制发射成功了长征二号火箭和风暴一号火箭。长征二号火箭能够将1800公斤重的卫星送入地球近地轨道，而风暴一号火箭却能够同时将三颗卫星送入太空。从1975年起，长征二号火箭已经成功地发射了七颗卫星，风暴一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六颗卫星。但是，这两种火箭都采用的是常规燃料做推进剂的，因此推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力将同步通信卫星送入地球静止轨道。什么是地球静止轨道呢？地球静止轨道就是指距地面约36000公里高、与地球同心、与赤道同面的轨道。卫星在这样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圈需要24小时，同地球自转的速度是相同的。由于卫星与地球之间是相对运动，所以从地球上看上去，卫星好像是静止不动的。这种卫星称之为静止卫星， 或是同步定点卫星。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这颗亚洲一号卫星便属于此类卫星。要将这类卫星送到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假如没有一种强大推力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一切将无从谈起。早在5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这种大型火箭的研制。1963年，终于将人类的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地球静止轨道。而欧洲七个国家联合研制的大型火箭欧罗巴一号，从1962年开始，历时10年，耗资8亿美元，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从1973年起，西欧11个国家再次联合起来，组成欧洲空间局，开始研制阿里亚纳火箭，历时7年，耗资8亿美元，阿里亚纳火箭这次才获得了成功。而中国从1974年开始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历时10年磨砺，终于在1984年的4月8号发射成功了，将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36000公里高的地球静止轨道。这枚大型火箭便是闻名天下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火箭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一种多用途三级火箭，它全长 43.25 米，粗 3.35 米，起飞重量202吨，起飞推力284吨，可以将1400公斤重的卫星送入位于赤道上空距地面36000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在当时的世界航天领域，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可以与美国的航天飞机和法国的阿里亚纳火箭齐名，因为它的第三级火箭采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低温燃料发动机氢氧发动机。能够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截止到1990年除了美国和法国便是中国了。而掌握氢氧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进行第二次点火技术的国家，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中国了。因此，火箭氢氧发动机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谁能摘下它，谁就是火箭王国的白马王子。难怪1986年年初，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的时候，一位欧洲同行说，中国的航天技术有两件事了不起，一件是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返回式卫星，另一件就是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氢氧发动机。1989年8月，日本的 AEC 宇航公司代表团到上海航天局参观访问的时候，这个代表团的一位华人总工程师也对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工程师龚德全说，作为一位中国人，我在日本最感到骄傲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的气功，另一个就是中国的火箭了。是的，火箭不仅是一个民族力量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尊严的体现。中华民族不仅过去能创造出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古代文明，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和指南针，今天同样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另一个伟大文明，那就是长征三号火箭。当然，这另一个伟大文明的诞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那么，趁长征三号火箭尚未发射之前，请随我走进发射场，去结识几位中国的火箭专家吧。他们既是这段艰难过程的见证者，也是长征三号火箭最亲密的伙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就是总师任新民。大家可能对 总总师这个名字比较陌生，我想您听完了之后就知道总总师到底是什么意思了。1974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北京友谊宾馆一个重要的中国航天专家会议即将举行。8点多，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脚蹬圆口黑布鞋的瘦老头匆匆地向友谊宾馆门口走来。瘦老头刚走到门口，便被宾馆的一位服务员给拦住了。服务员说：“老师傅，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啊？”正琢磨什么事儿的老头抬了一下头：“事儿，啊对，我是有事儿。”啊，不行，老师傅，今天我们这儿有重要的会议。啊，对，我就是来开会的。什么？您是来开会的？对呀。啊，怎么了？老头被服务员问得莫名其妙，赶紧掏出工作证。服务员刚想说老师傅，看了一下工作证才发现，于是啊，赶紧改了口。啊，对不起，老总，请进。这位被挡在门外的老师傅，就是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五大系统的总总师任新民。这是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否完全真实不得而知，但是任总看上去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干瘦老头，常常被误认为是位老师傅倒是千真万确。比如有一次在西昌卫星发射场，任总又因为忘带了工作证被一位门卫扣在门外，反复盘问就是不让进去，后来幸亏秘书赶到才能够进去。任总时年75岁，瘦瘦的个儿，中等身材，脸上老是架着一副老花镜，尽管头发眉毛早已一片花白，但身子板儿却相当硬朗。无论是平时上班，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或者出席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他总是习惯穿一身蓝色工作服，简单质朴，甚至看上去还有几分土气。所以无论谁见了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傅。几年前有一位记者采访他，刚一见面那位记者便问：“任总，你有两不像啊。”任总一笑：“哈，哪两个不像啊？”记者说：“第一，您不像一位70多岁的老人。那第二呢？第二啊，您不像一位驰名中外的大专家呀。”任总听了之后抹了抹没有胡须的下巴笑了：“嗨，管他像不像呢，只要像我自己就行啊。”的确，任总就是任总，他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内心却博大宽广，与众不同，心中时刻运转的仿佛只有茫茫的宇宙。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就在任新民被挡在友谊宾馆门外的那次会议上，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三级到底用什么发动机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最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发动机到底采用了哪种意见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在这边等着，太太都要气死了，叫我过来抓你。哼，瞧你这德行吧。没得说，跟我们见太太去。见谁呀？要见邢夫人。贾瑞听了如五雷轰顶，魂不附体呀，才知道是中了凤姐的圈套，只好对贾香说，好侄子，我求求你，你就说没看见我，明儿个我重重谢你。你若谢我，放你倒没什么了，就不知道你怎么谢我。空口无凭，必须写一纸文契来。哎呀，这事怎么落在纸上呢？好吧呢，你就写赌钱输了，欠人家钱，借头家银若干两就行了。哎呀，好侄子，你饶了我吧，再说这里也没有笔和纸啊，正好办呢，你等着。说罢转身到了外屋，笔墨砚现成的，他端过来往桌子上一放，写吧。哎呀，怎么写？这么办，少写点，你就说欠银子五十两，然后画押。贾瑞没办法，写欠下五十两银子，画了押，贾强才把文契收起来。贾瑞擦擦冷汗，刚要走，那贾蓉翻了脸了。哎，瑞大叔，就这么走啊？好不通情理，你给了他五十两，我呢？我让你抱到屋里亲个够，明儿个我去找族中人评评这个理去。贾瑞一见贾蓉咬牙不依，急得直磕头啊。大侄子，看在咱们是一家当族的份上，我错了，我该死，你饶了我吧。这么饶不行，你给他钱没有我的不行。贾强说，我说瑞大叔，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一毛不拔呀？啊，快，你也给他写上欠五十两银子不得了吗？我哪有钱呢？没钱你怎么敢到这儿找凤姐啊？啊，凤辣子，凤辣子，你知道不知道？能叫你找便宜啊？你可想得美！你写不写？不写，我就到老太太那告状去。写写。贾瑞给贾蓉又写了五十两的欠条，才算罢休。贾瑞要走，贾强说，哎，不行，我们放了你呀，我们有责任。老太那边门早已关了，从西边奔前院出不去，正门也走不了，老爷正在大厅里查看南京来的东西，前院过不去，只能走后门。可你走碰见别人，连我们也完了。等我们先给你啊打探打探，再来领你，这屋里你还不能藏，一会儿有人来堆东西碰上你算怎么回事啊？等我们先替你找个地方走吧。拉着贾瑞熄灭了灯，出了凤姐院子外边，摸到一个大台阶底下。哎，这窝好，你只管蹲在这儿，别吭声也别动，等我们回来啊。说罢那俩人走了。贾瑞此时是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儿，心里正盘算回去怎么撒谎，这一百两银子怎么还呢。就在这阵儿，头顶上哗啦的一声，一桶脏水从上边泼了下来，浇他一身一头啊。贾瑞哎呀一声，又不敢声张，忙把嘴堵住，嚯，满头满脸满身是脏物啊，都浇透了，冷得直打颤。这阵儿贾强跑过来，快走快走，后面给你打开了。贾瑞这才三步两步溜出来。天交三更叫门，家人一看他这样，问怎么的了，他又撒谎说一失神呐，掉到茅厕里了。急忙回到自己屋中，赶紧洗涮更衣，这阵才明白呀，凤姐又把我给耍了。哎呀，太可恶！可他想象凤姐的模样，哎呀，太美了，我怎么能把她弄到手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 剧目，启明快步地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地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 哎呀，哟，孩子爸爸，你回来啦！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嗯， 亲爱的，你真好。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哟，怎么了这是？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干嘛呢你呀、啊？ 我正在排戏。 排什么戏呀、啊？这是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 嘿，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的，帮我包蒜吧啊！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上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 嗯， 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电视连续剧，他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这名太长点了吧、 哎、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那个你演谁呀、啊、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哎、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什么事儿？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你还想玩真的？ 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真的？ 我看看剧本了，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是啊。 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 哎哎， 第一场，地点小树林，启明。 等等，谁演启明啊？ 我呀，男一号启明。 哎， 启明和他的情人。 谁演你的情人呢？ 阿春。 阿春。 对，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 对。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那怎么办？ 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推拉摇移 什么意思？ 不明白。 推 拉 摇 移。 我懂了， 什么意思？ 哎，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对，得背着我。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躲开呀。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那叫推，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拉， 把你拉过来， 摇。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那姨呢？ 我在跟情人阿春安全转移。 你可够狠的了这。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我想好了。 怎么了？ 这个戏你别去演吧。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 嗯， 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 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停，这里还有拥抱。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你就这么紧紧地搂着他？哎 呀，这都是假的。 你可真使劲儿。 废话，不使劲不真实。说词儿。 我没词儿。 阿春的词儿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有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 哎， 走。有孩子了。 不不不不， 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 不不不不， 我找个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了。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 哎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你可真是啊！ 对不起，对不起。 啊，头发长，见识短。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不要想别的。啊，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动感情了，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他们哭了。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 啊。 接了一个吻。 哎呀，哎呦，还要接个吻。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一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都，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我不让你吃橘子。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啊，你吃橘子，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我就要吃啊，橘子， 我就不让你吃橘子。 我就不信， 看谁。 喂，哦，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对对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不，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把我给换了。 换谁了？ 谁？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好个 导演，你说什么？女演员也换人了。 阿春也换了。 换谁了？ 换谁？ 您再说一遍。 谁？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 我不愿意啊。 导演，你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我有负担的。 我保证的吻好，我保证的吻好，我保证的演好。 你 导演， 我跟你说， 您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喂，哎呀，你。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对，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这接吻呢。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似的。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排呀。 小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 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汪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江沃派人调查了红叶的住址、所在学校、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信息，意外发现当年骚扰张盼宇的何守亮居然和红叶保持着某种联系。他决定搞清楚何守亮到底想在红叶身上得到什么。何守亮的嘴唇紧紧抿住，江沃摊开双手一脸轻松地说，既然是老朋友，那就不绕圈子。刚才上楼的女孩是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何守亮毫不客气，你想把穆红叶也变成那个样子对吗？江沃直视何守亮，何守亮眯缝着眼睛，我听不懂你的话。你放了穆红叶，这件事一笔勾销，江沃说。何守亮笑了，哼，你这人真有趣。开个价吧。江沃点燃一支香烟，靠着沙发背吸了一口烟。何守亮扭过脸，不再理会江沃。他并不怕江沃，自从入这一行他就万分谨慎，凡事亲力亲为，不顾人，以防别人抓住把柄。而且新客户必须由老客户介绍才行，每次由他反复确认。更重要的是他有人罩着。对此江沃也明白，何守亮不仅狡猾，而且软硬不吃，这笔生意不好谈。穆红叶是我同学的孩子，我不希望你伤害他。江沃换了一副口吻，哼，不妨告诉你，穆红叶是我最好的学生。即使这样的谈话，何守亮也是滴水不漏。江沃露出戏谑的笑容，你想用他赚大钱，所以死不撒手。何守亮默然一笑，看了看手表，不屑地说，你下次最好带警察跟我谈。江沃目不转睛地看着何守亮，何守亮挑衅地咧了咧嘴。江沃说，我给了你机会，谢谢，我不需要。江沃起身离去，试探结束。何守亮从包里拿出烟盒，抽出一支雪茄，悠然自得地点燃，仰靠在沙发上。他望着江沃的背影消失在旋转门外，咕哝道， 那家伙当年好像组织了一帮乌合之众要保护张盼宇，现在又冒出来要保护红叶，哼，可笑。与此同时，红叶摘掉耳机揉了揉额头，他在家里听到了全过程。何守亮再怎么多疑慎重，都没料到一个女学生会给他的包里塞进窃听器。红叶记住了江沃的一句话，穆红叶是我同学的孩子，我不希望你伤害他。这个人是什么来头？红叶盘腿坐在床上静静思索着，妈妈当年究竟做了什么？她说过的实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什么她自己失忆了，但她的学长同学朋友都冒了出来，个个心怀鬼胎？红叶不会相信这些大人的说法的，同样也不信这个新出现的家伙是善类，也不相信此人插手何守亮的生意只是为了拯救同学的孩子。还有一个问题红叶感到费解，这个说话文质彬彬的大叔怎么知道我和亮叔的关系？但无论怎样，红叶看到了一个机会，利用江大叔除掉亮叔就能永远拥有何仔。何仔是他唯一信任的人，有他就能破解自己的身世之谜，在他的帮助下，任何被掩盖的真相都不堪一击。红叶带着这个甜蜜强烈的念头进入了梦乡。上学路上总能见到麻雀，有的从空中掠过，有的在枝头跳跃，也有一些落到人行道上，说的一下又飞走了。可是从来没见过麻雀的尸体，红叶始终觉得奇怪，难道麻雀临死前有所感应，于是飞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自行了断？红叶骑着自行车转过前面的丁字路口，快到学校了，一辆轿车忽然挡在红叶面前，红叶正要绕过去，车窗玻璃摇下来，一个人朝他招了招手。红叶愣了一下，不认识我？那人露出温婉的笑容，你是？你在我的店里买过包？左文笑得更亲切了。这个女人果然是普拉达专卖店的老板娘，虽然在店里只见过一回，却在时尚杂志上见过好几次。红叶客气地问，姐姐你有事吗？左文对于姐姐这个称呼相当受用，他从窗口递出一张名片说，今天晚上我想和你谈一谈。红叶接过名片，目光仍然停留在左文脸上。谈什么呢？随便聊聊嘛，左文说。红叶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想请我当模特？不过时尚品牌不可能找学生做代言。左文挥了挥手，晚上8点钟，别忘了，拜拜。轿车无声地驶向大街。红叶审视名片，他曾在店里见到老板娘给顾客名片，是镀金的，看起来很有分量，可是给他的这张名片却是纸质的。红叶将名片翻过来才明白缘由，背面写着一家露天餐厅的名字。走进学校，红叶仍在考虑那是不是一个陷阱，假如对方设局害他，就不该约在露天餐厅，对方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他并不知道段淑梅看到了早上那一幕，自从江沃见了何守亮以后，何守亮的警戒等级提高了，他给段淑梅下达指令，要求段淑梅盯紧红叶，红叶有任何异动马上向他报告，同时他也准备马上向红叶下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定要迫使红叶就范。然而段淑梅没有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何守亮，他无法忍受他对红叶流露出的贪欲。晚上红叶提前到达见面地点，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急不可待，而是要熟悉环境。红叶坐在静僻的位子上环顾四周，餐厅的客人不多，适合谈话。看看手表，8点钟刚到，左文出现在餐厅门口， 穿着式样简单的套裙，脸上不施粉黛。他身旁跟着一个年轻女子，红叶叫不上名字，只知道是店长一类的人物。左文之所以带着夏芬，想来也是为了消除红叶的猜疑。进了餐厅，夏芬自觉地坐到另一张桌子前，左文来到红叶面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是我来早了，红叶不卑不亢地说。左文款款落座，终于以这种方式近距离相对，左文不禁感到一阵惊讶。这女孩简直就是张盼宇少女时代的附体，但她的眼神却有一种张盼宇没有的深渊般的犀利。这么多年过去了，左文的梦中仍会出现张盼宇的身影，那奇妙的嫉恨，只想毁灭的念头已经透彻骨髓。你怎么了？红叶问道。没事。左文回过神，你和你妈妈真的很像。红叶淡漠一笑。请问你是我妈妈的学长、同学、朋友？左文轻声笑了。你问的真有意思，是让我做选择题吗？红叶说，好几个人都自称认识我妈妈。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何守亮也是其中之一吧。左文适时进入主题。你认识他？红叶专注地看着左文。红叶，你了解何守亮吗？左文显得神闲气定。我干嘛要了解他？红叶反问。左文事先盘算过，这个小丫头软硬不吃，挺不好对付的，比如想用金钱拉拢就很难成功。红叶不缺钱，这是显而易见的，去店里买包就像买白菜一样，根本不看价钱，全凭自己一时的喜欢。以前他们认为红叶的钱是用身体换来的，但自从调查过红叶并发现红叶与何守亮的关系以后，江沃否定了那个看法。假如红叶以那种途径赚取钱财，那么应该早就成为何守亮的盘中餐。但实际情况是，红叶始终没有让何守亮得手，而且红叶没有任何风尘气。红叶的钱来的容易，却也相当神秘，对此江沃还没有找到答案。冯琛感叹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以为自己是财神，现在一看，我当年简直像个土鳖。冯琛还说过，红叶不像是在赚钱，而是有人在替他收割。既然金钱无法拉拢这个小姑娘，那用感情能否打动呢？本以为可以通过认识你妈妈这样的方式迅速拉近距离，但左文碰到红叶那深渊般的眼神后，便知道这一招无效。红叶用一种心不在焉的方式来掩饰对他的戒备。左文甚至想，假如当年张盼宇有红叶一半的心机，就不会把人生输得那么惨。这时红叶忽然反客为主，你约我出来见面就是为了谈亮叔吗？我是想提醒你，何守亮很坏，你要保护好自己。左文说，谢谢，我心里有数。红叶若有所思地说，他抓住你的把柄了吗？左文问道。什么意思？我以为他抓住了你的把柄，使你被迫跟在他身边，不然的话你只要离开他就行了，难道他威胁你了？红叶笑一笑说，那倒没有。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离开他？左文低声说，如果有什么难处不妨告诉我。左文约红叶见面的原因就是想弄明白，红叶既不顺从于何守亮却又不离开，究竟是为了什么。 江沃要求左文找到红叶的深层动机，否则就没办法说服红叶。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帮你。你的人生刚刚起步，以后的路很长，山高路险，一个人毕竟太孤单。左文伸出手，轻轻按在红叶的手背上。红叶忽然问：你们有几个人？啊？左文与红叶对视。你们是想接手何守亮的生意吗？红叶故意用一种天真的语气问。左文忍不住笑出了声，一旁的夏芬听到笑声，转脸向这里看了看，马上收回目光，望着来来往往的服务员。左文说：小妹，你真会开玩笑。红叶沉吟不语。左文呷了一口红酒，用餐巾开了开唇角说：我们言归正传吧。瞥了红叶一眼问：你想怎么对付何守亮？红叶的眼角一跳，斜睨左文。左文是在试探他，还是已经洞察了他的心思？红叶看了看手表说：不好意思啊，我要回家写作业了，改天再聊。没等左文说什么，红叶起身便走，很快消失在餐厅外边。我找不到红叶的动机。左文给江沃打电话，江沃沉吟良久说：那只可能是因为何守亮的儿子。但怎么可能？左文无法相信这个推测。事先已经调查到，红叶不时去见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不念书不工作，整天待在屋里，偶尔到门外扔个垃圾，看起来脸色苍白，走路都打晃，典型的沉迷网瘾的颓废少年。当一切可能性都否定，剩下那个最不可能的就是答案。江沃说：但凡事都要合情合理啊。左文说：我看不出那个男孩有什么地方能吸引红叶。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何守亮的儿子，红叶就对他刮目相看？你也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当年你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吗？江沃问道。那你的意思呢？再想办法了解一下何守亮的儿子，挖掘他身上的闪光点。江沃说。江沃认为红叶的深层驱动力或许就埋藏在那个瘦弱少年的身上，看起来一无是处的男孩可能恰是解决问题的根源。同时江沃要求左文继续接近红叶。他从小生活在失败的家庭，应该和张盘玉有隔膜，你的出现恰好可以填补这个空虚。我知道怎么做，左文说。左文头顶的辉煌色彩足以引起少女的好奇心，进而激发她的探究心理。可以说在左文探索红叶的过程中，红叶也在主动探索左文的世界。左文很快又约见红叶，这次直接把红叶接到了车上。段叔梅窥到了那一幕，仍然向何守亮隐瞒。那辆劳斯莱斯幻影元首车行驶在午后的街道上，阳光掠过车身，卷起一片耀眼的光芒。车厢内，左文亲自从车载冰箱拿出一瓶红酒，斟入玻璃杯递给红叶。红叶接住杯子，轻轻晃了晃。第一次乘坐这种轿车，感觉像坐在一座移动的城堡内。左文暗暗观察红叶，生活品味是最好的老师。尽管红叶有钱，有聪明的头脑和深沉的心机，但他缺少生命的提升。红叶抿了口红酒问：文姐要带我去哪里啊？一个朋友的俱乐部开业，一起去玩一下。左文顿了顿，才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问了一句：啊，下午请假，不会耽误你学习吧？没事儿，红叶说。你的成绩很好，我听说了。听谁说的？我一直很关注你哦。红叶喜欢这样的氛围，她的美丽有一种被捧起来真爱的感觉。轿车停下了，左文说：走吧，先给你买件衣服，我想改天再买。我知道你有钱，这次是我请你的，当做见面礼吧。嗯， 左文笑吟吟地牵起红叶的手，红叶跟着左文下车。左文随口问，平时是谁给你钱啊，爸爸还是妈妈？红叶的指尖抖了抖，左文仍然握着红叶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去，毕竟还是个孩子，有些东西不是心里能控制的。只是左文不清楚红叶颤抖的原因是什么。两人走进国贸大厦，天宝公司的公用洗手间内，一名交易员匆匆进来，一边低声咒骂着日元期货，一边小便。身后的隔挡里有个清洁员正在努力地通着便池，气味有些难闻。交易员皱了皱眉头，转脸问，男人也用卫生巾吗？怎么老是堵厕所呀？清洁员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抬脸看了他一下，马桶里传来哗啦一声，通了。交易员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去。苏风塔摘掉胶皮手套，在水龙头前洗手。冯晨有专用的卫生间，不会来这里，但去冯晨的卫生间有难度，想进办公室更不容易。以前在监狱的时候，一个老贼告诉苏风塔，只要时机对，任何人都能进出任何地方。潜入冯晨的办公室不是不可能，但不可控因素较多。苏风塔决定放弃，他从公共卫生间出来，沿着楼梯下去。最好的办法是让冯琛主动来见他，但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为零。下集当中，红叶跟随左文去参加天宝公司俱乐部的活动，现场都是身份不一般的会员。参加过当天的活动，红叶表现得非常开心，还主动和左文说要联手除掉何守亮。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第一次偶然相逢，眼真蒙蒙，雨真蒙蒙。第二次偶然相逢，眼又蒙蒙，雨又蒙蒙。从此后惊涛骇浪，暗夜汹汹，恨夜汹汹。从此后当初何必相逢，眼真蒙蒙，雨真蒙蒙。昔时两鬓可相逢，眼又蒙蒙，